漫游嗨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好，我是小代班张彤。又见面了。 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每期节目的音视频回放呢，会在我们每期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上传到我们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也就是漫游嗨翻天，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的我们的嘉宾要好好的介绍一下， 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是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我们的业务院山，还有我们的严默默，两位可爱的妹子啊。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晚上好。 就是其实默默和小优都是老朋友了。然后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不同地区的文化还有生活习惯上面的差异。比如说咱们可以举个例子啊，这个国庆中秋假期刚刚过去，相信这个假期里面大家没有少吃月饼，是不是？ 对，看出来了是吧？ 对，然后你也总能看到就各种小伙伴在朋友圈里面花式晒月饼。 没错，因为大家其实每个地方之间的月饼其实相差还挺多的。 对，然后你还能从里面真的看出一点门道来，比如说就像我这个从小生活在北方，然后从小到大吃的月饼可能更多就是什么五仁馅儿的呀，什么金丝玫瑰馅儿的呀， 蛋黄 还包括什么那个 蛋黄 枣泥、 枣 泥馅儿的 莲蓉， 对，蛋黄莲蓉馅儿的、豆沙馅儿的 我都爱。 对，但是后来会发现还有那种苏式月饼，就是那个皮酥酥的，然后 肉月饼， 对，很好吃。 是， 然后再包括现在各种新式月饼，什么巧克力月饼啊、冰皮月饼等等， 美心流沙月饼， 对，那是爆款网红款的月饼， 买不到。根本就 对，没错。那我不知道像张彤你， 我是山东人嘛，然后我们家其实小美咱们两个的月饼其实差不多，但是我们家有一个也是比较特别的月饼吧，就每年就特别想它，就是那个也是酥皮的，它是椒盐的，是 咸的， 咸和甜融合在一起， 咸甜之争， 特好吃 啊。今天我们要看来是引战的节奏， 对，我就刚才说括弧打架嘛， 是，大家应该先自报一下家门啊，我的就是家乡是河北的，然后张彤是 山东， 我们悠悠是北京的， 对， 然后我们是今天唯一的一位南方人， 所以我们今天都要集体炮轰他。 有没有感受到我们三个人对你射去的犀利的目光？ 我觉得瑟瑟发抖， 无形中有一道防盗门。 所以今天那个默默要替南方的小伙伴那个好好争口气， 为南方小伙伴代言。 对，哔哩哔哩的各位小伙伴应该有很多的南方的朋友，估计也在给我们的默默在就是打 call 哈，在加油。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发弹幕，说说您是哪儿的人，然后您就是家乡有哪些，比如说饮食上的习惯也好，或者是各种生活上的习惯、文化上的习惯也好，就可以给我们发来交流一下。其实我们说这个在二次元的世界里面，其实也经常能看到不同地区的这种文化的差异。比如说我们经常看那种日番里面，就会有关西腔的存在。代表人物可能就是服部平次了吧？ 对， 然后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一种语言。其实像咱们中国地大物博，然后确实在语言上面有更就是各种各样的地方话，也是非常的有趣。然后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弹幕啊，通过 B 站来给我们多多发来弹幕交流。那这个我们的 QQ 应援群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那现在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 油嗨翻天，奶油嗨翻天，奶油奶油奶油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泡大 优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后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好，我是小代班张彤。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两个萌萌的美美的，我们的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演员，我们的悠悠还有么么。 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大家好。 那咱们今天都已经提到了月饼，我们不妨从这个假期的月饼开始说起。先说每年吃了多少斤月饼。其实我觉得每年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可能离中秋节大概还有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就会想，哎呀，今年我一定要尝尝什么什么网红月饼，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品牌的那个什么限量的什么限定的那种月饼。但是每年都觉得哦，买的人好多，然后懒得去排队， 又抢不上了。 对，然后乖乖吃自己都什么五仁的蛋黄。 对，还好。 我不知道，就是像月饼的话，大家就比较喜欢吃那种甜口的还是咸口的，甚至说那种肉馅的月饼。 肉馅的黑暗料理我接受不了。 没有尝过肉馅的，吃的一 肉馅的很好吃。哎， 是吗？ 肉馅的是那种酥皮，但是里面是肉。 什么？ 上海好像有个鲜肉月饼，是吗？ 对对对，就是那种肉月饼，然后里面是肉，外面就有点像那种蛋黄酥的那个酥皮。 哦，千层那种。 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和我们刚才我说的那个椒盐月饼特别像了。 对对对对对对， 看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有说红烧牛肉月饼，天哪， 是又有一点重口味。 这个。 就像在火车上吃泡面的感觉是一样的。 这我只知道红烧牛肉方便面，没想到红烧牛肉已经占领了月饼界。 不是还有韭菜鸡蛋月饼、 老坛酸菜月饼 吗？对对对，我们相信老坛酸菜月饼指日可待。 其实说到就月饼，还有一种就是水果月饼，比如说哈密瓜月饼， 好吃， 什么芒果月饼、 榴莲月饼。 对。但是其实说像什么哈密瓜月饼等各种口味的月饼，很多都是冬瓜。 冬瓜。对。我就说咱俩今天可能会被就是相关的行业所抵制。 所以大家冬瓜就冬瓜吧，但人家做出来那种口味啊，对不对？就什么哈密瓜、 猕猴桃 啊什么之类的， 猕猴桃之类的， 蜜桃之类的，没关系。我觉得冬瓜馅儿挺好吃， 挺好吃的，挺好吃，我爱吃，反正。 对，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功课，就是按照地域来分呢。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附录一哈，有各式各样的月饼。我们先给大家说说名字：广式月饼、潮式月饼、苏式月饼、滇式月饼、京式月饼、徽式月饼、衢式月饼、秦式月饼、晋式月饼，还有新式月饼。那我们一个个来看好不好？其实咱们说的最多的，尤其是我们。就是北方的小伙伴吃的比较多的，其实反而是广式月饼，也就是在咱们中国最普及的一种月饼。然后它这个馅儿呢，也就是以看看什么什么 莲蓉、 豆 沙、 五 仁、水果， 对，冬瓜、 叉烧 月饼。也就是说广式月饼里面也会有 肉 肉。 对 对， 那其实还有就是潮式月饼，这个潮式月饼可以看看，它是也是广东地区的潮汕地区的一种，但是你会发现它这个好像会有那种 酥皮的感觉， 对，酥皮的感觉，然后还会有那个一圈一圈的纹理在上面， 有点像绿豆酥那种。 而且说月饼可以无馅儿， 无馅儿月饼， 我想吃月饼， 烧饼吃吧，当无 馅儿烧 月饼的精髓不就是馅儿吗？ 烧饼 是。我们再看下一个，下一个是苏式月饼，苏式月饼我还是挺喜欢吃的， 精致啊， 对 对， 都是圆圆的那种感觉。 对， 像滇式月饼，其实咱们吃的鲜花饼也算是， 对对， 鲜花饼原来就是。 对，但是这个就属于月饼了，你会发现它就是做比较厚嘛，比较大。 鲜花饼是比较薄的那种， 是， 就是滇式里面包括这个就对，就是火腿的这个， 对， 云腿月饼。 然后像京式月饼，那这个就是小优应该比较熟悉了，是不是？像那个你们北京， 我其实也很少吃这种， 它都是广式的，自来红，你们 对对，自来红这种都会比较多，但是也不是特别多， 对， 当糕点吃了一般。说到什么中秋节，还是会吃广式的多一些。 这是甜口的是吗？ 好像这个京式的糕点基本都是以甜口为主吧。 对对对，是的。 嗯，包括就是被很多人所熟知的五仁月饼，其实也是京式月饼的一种。 哦， 嗯，那我们下面看这个徽式月饼，其实看外观上好像和这个广式月饼是 差 不多的。 嗯， 对， 嗯，它的特点是小巧玲珑。对不起，没有从图片上看出来。 你可以一巴掌呼上去。 那是不是因为我这个都是通过网络来搜索的，也可能图片和实物对不上。如果大家发现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给我们反馈一下。 嗯， 当然像这个徽式月饼的话，他会说这个酥油皮会多一些， 嗯， 代表的月饼是梅干月饼。 嗯，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是橘式月饼。 哎，这 个就比较有 特 点了，是不是？ 我怎么感觉像空心儿啊？这个图片， 就这个图片是空心儿的， 嗯，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种类都是这个样子，但它会以芝麻为原料。 哦， 叫衢州吗？ 那应该会很香。 嗯， 哎， 看着 很 香。 对， 嗯，然后嗯。 热量可能也会高一些， 月饼的热量可能都不会 对，都不会低。是的， 我那天吃了晚上就是十一点多吃了一个月饼，我说我舍友就说我相当于喝了几桶油啊，你这样。 是的，是的， 对，它就是里面糖分和热量都会比较高一些。 对，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 秦式 月 饼， 秦式月饼， 对，秦式月饼， 陕西那边的哈， 没错。嗯，我们再看下一个，下一个是晋式月饼。那晋式月饼应该是山西这边的了， 嗯， 配料上以油糖蛋为主，经包馅成型、烘烤等工艺加工而成。也是山西地区会吃的比较多一些。 嗯，这个形状也是比较特殊，而且我觉得就是晋式月饼里面好像你看它的名字，我感觉好像有点就是可能有一些历史文化或者有一些含义吧。提浆、夯月饼、细皮月饼，还有那个锅 林。 锅肚林 月饼。对，不知道我们这个弹幕当中有没有山西的小伙伴，不知道您吃没吃过这个晋式月饼呢。其实跟大家这么一盘点，会发现就不同地区的月饼还真是不太一样的。 是， 对，那就我们可能长了这么大，大部分时间吃的都是集中在某 广式 广式月饼或者苏式月饼，可能也是 稍微的多一点。 对，稍微多一点。 对， 是的。 但 还有五仁的， 五仁蓉。但现在好像各式月饼都可以做成五仁馅儿的。 是的， 这五仁还是挺香的。 对啊，我也觉得五仁很好吃啊。 不是， 然后对他们都在黑五仁月饼，你说哎，为什么？今天看出来，因为五仁月饼是我们北京的月饼嘛，是吧？ 是的。然后我们 从小吃会吃不惯。 其实像我不知道你们吃月饼的话，比较喜欢哪个口味？ 我真的很喜欢五仁。 五仁， 真的我 蛋黄，我喜欢 蛋 黄莲蓉， 蛋黄莲蓉。但蛋黄莲蓉的那个莲蓉部分，你不会觉得很甜吗？ 对，所以我只吃蛋黄。 当时的小孩子不好，就不要学习这个。 我吃莲蓉的时候， 猫猫就适合吃那种两个蛋黄，然后把黄都抠出来。 对对对对，然后莲蓉就给妈妈吃。 哎，真的，你看咱们弹幕里面小伙伴说什么？比如这个暗影晨曦梦说巧克力夹心月饼，然后我们的明秋说薄荷月饼，所以。现在你们吃的月饼都已经这么高级了。 今年我感觉吃到了好多奇奇怪怪的月饼。 哦， 比如说像什么奥利奥月饼啊。 哇，对。 然后还有榴莲月饼。 冰淇淋月饼。 对对对对对对，这 也是属于爆款。 就是蛮新式的。 对。其实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新式月饼，但我这个新式可能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也不是那么新了，比如冰皮月饼。而且就是。 超好吃的。 对，这个网上很多店家都在自己卖原料，就是你可以自己动手做出来的。 模子啊， 对，就各种各样的小模子，包括这个叫做水晶月饼， 哇哦， 像这个还不是特别明显的那种，有一种很明显的水晶月饼，它就是外面包着一层， 是吗？ 对，晶莹剔透的物质，但是因为我没有吃过水晶月饼，所以只能靠那个肉眼看着是一层晶莹剔透，就有点像果冻的样子。 哦。 所以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明年再尝一尝。 一阵惊呼，现场直播间，哇、哦，明年得尝尝。 是，然后就昨天大家就有在弹幕里面，昨天我们讲的是旅游，然后是十一假期过后我们讲的旅游，但我说没关系啊，就是大家可以等到什么元旦假期啊，什么春节假期，以及明年的 明年 再去嘛。这个旅游总是要提前做好功课的， 总得给自己找不过来。 所以都要选淡季啊，就是越是上班的时候越要翘班啊，去 不能这样， 对，不能这样啊， 好好学习， 可以，我们可以带薪休假，对吧？ 老板没有听见。是啊，对，这个不要让老板听见。 老板，我错了， 喂，老板吗？ 举报。 对啊，包括我们今天跟大家聊月饼是为大家明年的中秋节做好准备，所以我们节目组用心良苦啊，小伙伴们。 对，所以说到这个点儿也是挺邪恶的，因为又该饿了。 对，但是你们觉得我们放毒结束了吗？其实并没有， 哎、 下面还会和大家放毒，只不过我们第一阶段的放毒 已经暂时告一段落， 猝不及防啊。 对，其实这只是一个热场而已啦，就是说了说这个中秋节大家吃的各种月饼，当然就是也提到了月饼的热量是比较高的。我记得看过一个报道说，可能你吃一块月饼的热量相当于咱们平常一个成年人摄入一顿饭的热量，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在吃月饼的话，也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就是量力而行。 要看衣服而行， 会腻到吧？ 害怕。对，相信不少的这个听众家里面应该还有这个中秋假期留下来 还没有吃完 囤货。 就 说实话，就是去年我妈给我寄的月饼，我还没吃完呢。 什么？放到现在还可以吃吗？ 我突然想起来 一个事情，没有再吃了。 现在很多高校不是在弄那个黑暗料理吗？ 哇！ 传媒大学不是就有那个西红柿炒月饼、 哦、 辣椒炒月饼？对，辣椒炒月饼。也是食堂阿姨们就是大开脑洞，然后月饼可能吃不完了，然后 哎，但我在想月饼炒完之后是什么味道？ 我好像真吃过一次，我觉得 西红柿炒的， 西红柿炒， 我辣椒炒月饼还行， 酸口的月饼 对， 辣这么重口味， 辣口的 醋溜月饼， 那跟我们那个刚才说的叫什么那个红烧牛肉月饼应该有一拼了。 但是那个我们鼓起了馅儿是红烧牛肉吗？连皮儿都长， 对， 皮儿都没了。 是聊完了吃是吧？咱们还是毕竟是一档二次元的节目，咱们聊聊二次元里面地域差异，提到了。比如说关西腔，就两位那个美少女声优，你们就是也肯定看过很多的这个日本的动画，然后也知道有很多就是说关西腔的这种角色嘛，那你们就是印象当中的关西腔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就是 很难总结吗？ 关西腔在动画里面还是非常常见的， 对 对，感觉说关西腔的人都会自带一种萌萌哒憨傻气质， 对，或者特别慵懒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气质在里面， 对 对，比如说刚刚说的服务频次， 对，还有魔卡少女樱里的小可， 对小可，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角色吧，包括那个前一阵刚刚看的，是今年上映的叫杀戮都市里面的剧场版里面，她就是新登场的女主，是大阪片里面的，是一个纯大阪人。她就是那种可爱当中带着一丝俏皮，就是让你还觉得很豪爽的那种。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有点像咱们这儿的东北人啊，或者是河南人啊，就那种感觉，一出场就是 带着奇怪 的啥呢？ 那种感觉 非常鲜明，特点是什么？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这种语言气质。 对，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视频，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总结了一下在动画作品当中出现的这种关西腔的角色，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好。 そう言うたらあかんでねえちゃん。あいつがここにおんのわかってんねや。さあ出してもらおうか、不動新一を。 え、あれ？ あよださんかい。 コナン君、コナン君も風邪？ほら動かないで。全くコナン君といい新一といい、風邪が流行ってんのかな。 工藤が風邪？工藤の居場所知らへんのに、なんであんたそんなこと知ってるんや。 電話よ。さっき鼻声で電話してきたのよ、新一。 工藤がここに？ たまに電話だけかけてくるのよ。悪い？ やっぱりあんたが工藤の女っちゅう噂はほんまやったやな。 女？誰がそんなこと？ あんたの友達の鈴木っちゅう女。工藤学校にも来えへんし、きっとあんたが格もおてるて、そな言うとったで。 そんなか。 あいつ。 さくら。さくら。 ね、もう食べられないよ。 目覚まし7時に合わしとったん誰や？早起きするちゃうんかったんか？ あ、いや、大阪弁。 なんや？ぬいぐるみ？ まだ寝ぼけとんな。 ほれ、しっかりせえ。クローカードのバニーさん、 やっと目覚めたか。 封印の獣ケルベロスや。 やあ、ええやせえで。カード ドキャプターさくら。 だからカードキャプターなんか無理だってば。 変装変装。 ほれ。こうやってフライのカードもちゃんと取り返したがな。 ほれほれ。 ひどい目にあったけどね。 もし来たかて預かっといてくれはったらええし。 それにこの前うつろな影騒動があってみんな休んでたから業務先持ってくる人も少ないし。 せやね。 あやちゃん、帯どこ？ タンスの二段目にあらへんかった？ あ、そっか、この前移したんだっけ。あ、こんにちは。 栗山さん、うっとこでバイトしてくれはるんやって。 え、本当ですか？あっちも？ あっち？ あ、空まで話して。 ぜひやってください。未来ちゃんならバッチリですから。どうしてこんなこと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か。 むしろ感謝すべきでしょ。立っているだけでお金がもらえるんだから。 栗山さんな、ずっと寝ろうててん、モデルやってくれあらへんかなって。 私を？ ちなみにお得意さんの名前は個人情報やさけ詳しくは言われへんけど、イニシャルは AK。 まあなってくれはるっちゅうんやったらモデル代最低でもこれくらいは出す。 ごっくり。 声に出てるえ。 かずみちゃん、 お前どうしたんだ。 こっちに引っ越したって聞いたから様子見に来たんや。なんや、外は雨が降っとるんか。もう小降りになってる。 クラハ、風呂入ってこいよ。 ここ風呂があるんか。 ああ、近くに町の温泉があるんだ。狭くて混浴だけどな。 私は後でいい。 そうか、わかった。 ヒーローボー イ！マリエ！ 無事やったか？お腹空いてるやろ？なんか食べてき、味せんけど。 落ち着いて、マリエ。 あら？ヒーローボー、彼女できた！ 違いますって！ いやー、かわいいな。お姉ちゃん食べるか？ ヒーロー。こんな美人さん、どこに隠してた？ 隠してないよ。 こっちのお兄さんは？ ナオツルです。よろしく。 ナオツルやった。 いい ね。な、 な、うん。うん、ええ体してんな。なんかスポーツしとった？ ええ、いや。 勝った。二人の決闘、ワイが見届けてる。せやかて、死んだり怪我されたりしても困りもんや。そこで、これや。なんじゃこりゃ、大人のおもちゃか。やばい。これは水人形言うてな。裾払い候補者の決闘は過去にもあったんや。しかし毎度殺し合いさせるわけにもいかへん。そこでお互いに水の守りを張り巡らせ、この人形にダメージを肩代わりさせるんや。 おはようさん。今日は外暑いな。 真夏日になるみたいですね。 あ、ユウさんはまだ長袖。 え？そうや。うちはまだ大丈夫やし。 ん？あかん。ちょっと太ってもうて、このぷよぷよの腕を見せとうないなんて言えん。 隣駅から歩くだけで痩せますかね。 なんや、ダイエットの話？ そうなんですよ。腕の肉がちょっとぷよぷよしちゃって。 嗯，好的，刚刚看完了这个视频是吧？然后非常感谢这个 UP 主叫做卡哇伊的豆君，然后做的一个这个盘点项的小视频，然后大家也可以，虽然我和张彤应该属于听不太懂， 对，听不懂， 但是还是能感受到那种就是腔调的不太一样， 是的， 那种语态的不太一样，包括就很明显的就是他经常结尾的时候会用什么什么呀， 对， 哎 呀， 对。好像啊，对，然后特点还是比较鲜明的。然后其他的，其实包括像比如说咱们很多这个中文的番剧也会经常出现方言，是不是？ 对，其实就跟我们的方言一样的。 是的， 嗯， 就包括大家知道的例子有 往北走东北话呀，山西话陕西话呀， 是的， 都是属于 秦腔那边 的。 对，包括往南了像粤语啊，包括成都川就是四川话呀，还有河南话呀，对，还有上海话， 对， 都是比较经常出现的。 对，像就手头能想起来就是《一人之下》里面， 对，风宝宝， 风宝宝就属于四川话 ， 对， 娃娃子 是，但经常就是作为声优来说，并不是那儿的人，还要多学习， 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一般都会就是挑。本身就是出自这个地方的， 比较熟悉 演员，对对对， 是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好，我是小代班钟彤。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严默默和五月山，欢迎二位。 大家好。 刚刚我们领略了一下关西腔，其实说到关西，就是除了非常有标志性的这种这个语言之外哈，其实也少不了关西的美食，是不是？ 所以 我们的放毒第二波要开始了，就说到关西美食，虽然我们不一定非要去过关西啊，但是我们一定都吃过各种什么那个小丸子串， 对对对， 炸串， 对，大阪烧、章鱼烧，还有什么美食？ 抹茶， 对，哎对，抹茶，就很多抹茶都是叫宇治抹茶， 对，还有一款那个巧克力， 是，但宇治抹茶是不是就是关西的？关西 这个倒不太清楚， 但关西确实是产抹茶，包括那个就是和牛。 和牛 就什么神户和牛， 我就想到了这个贵， 对， 应该也挺好吃的 网红牛肉 是。我们也找了一些图片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关西的美食。第一个这个是大阪烧， 好有食欲。 对，这个就是和牛了，但和牛好像一般价格比较 贵， 对，稍微就是价位不高一 些。我前段时间说好像看到说吃一顿那个好像要上万人民币， 哇，那 不至于，不至于 的那 种，对，那个肯定是特顶级的了。 对，特顶级的，就是在某一个地区的牛，然后到就是一种就是牛的品种，然后到某一个地区叫圈养， 对， 然后还有什么按摩什么的， 对，那个牛一定是听音乐然后做按摩长大的，然后对 神的牛， 就跟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寿司之神，就说这个寿司之神他们店里面的寿司为什么那么贵，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各种就是动物就也都经过什么 音乐疗养， 对，而且说必须要选用什么多少岁的大叔，他们的手温是恒定的，然后来做这个，对，还要给他肉做马杀鸡， 包括就是想要成为他们店里的学徒，好像什么得先培养10年才可以让他做一些就是打杂的打下手的工作，所以还是要求非常严格的。而且就是提到关西，我觉得不得不提还有拉面，各种拉面。 然后也是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然后选择不同的那个搭配。 是不是他们吃起来动静还蛮大的？ 对，好像吃面要发出声音，那 是 表示尊重和礼貌。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好像在北京也是这样啊， 是吗？就是表示吃的香，是吗？ 嗯， 好，这个就是抹茶了，京都的抹茶还是很有名的。 嗯， 然后下面就是螃蟹。 哇哦， 蟹肉、蟹料理，然后还有就是各种炸串啊，各种炸串，大家可以看到。然后章鱼烧， 哇，这个点儿看到这些 是章鱼烧。 然后给大家盘点这么多美食，有一个是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说到关西嘛，就关西一个很大的城市大阪，然后大阪很有名的就是大阪烧。 大阪烧， 但这个大阪烧大家可以看一下，就看起来非常诱人。那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也找了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一起去看。 关西位于日本群岛的中央，走在关西的街上，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既便宜又好吃的人气大众美食。如果看到了炸串、章鱼小丸子、大阪烧等小店，就进去尝一尝吧，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你也一定会爱上它的。吃在关西，这里是大阪的天神桥心商店街，旅游达人们会选择在这样的庶民商店街买特产，并享受大众人气美食。说到大阪，绝对要向您推荐的是大阪烧。这家店创业于1949年，大阪烧的老字号千草。 哦，你看，就在铁板上。 其实大阪烧菜单会因店而异，所以种类也非常的多。 它是有一大两小， 一个大大铲子， 不是这用吃的，就是吃的嘛。 切开，然后我们 这个干嘛啦？ 这个是那个要做的时候用的， 大铲子， 对，应该是 吧。啊，来了来了， 差不多， 嗨， 这个不打包了，好。 这全是生的，你看。 还挑选，还 有 做。 啊， 嗨。 大多数的大阪烧的店会像这样，在客人面前现场制作。这个放猪肉和鸡蛋的叫做布达达妈，是最典型、最基本的大阪烧。 搅一下，搅一下。 这个大阪烧里面放了猪肉、鱿鱼和大虾，这个我也非常的喜欢。 他每次写的都是 okonomiyaki， 写的是烤烧，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来烧。okonomi。 把这个翻个其实很难， 他把我的心翻过来 了。来了 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吧？ 为什么？你看这个哥哥翻这个多 漂亮， 哎， 它有个缺口难翻。 哦，菜往里面，哦，蛋黄酱，蛋黄酱之后 再抹酱， 再抹这种， 哎，好香啊，好香啊，什么？ 红豆鱼肉，这个抹上之后颜色特别漂亮。 抹的那个让我那个好看，就是抹粉碎了， 太丑了。 最后上面要撒青海苔和木鱼花， 再往上撒一些。 你等等看看， 又铲了一块， 个性吧。 哈哈，我铲了一块，要不要看一下？看到了。 哎，怎么不等我了？哎，他脚好像是。 好胖。各地这种小吃， 我喜欢吃这种，虽然不 贵。这边就可以吃。 嗯，哈哈哈哈哈。便宜又好 要在大阪独特的氛围中饱尝大阪独特的味道。 哇，好诱惑， 是的，饿了呀，这几波强力放毒， 是 口水。刚刚大家有反映说我们这个视频好像有回声，但是在后段应该是没有回声的，是不是？大家可以弹幕给我反馈一下，是不是我们的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了呢？那但是因为我刚刚调了一下一个技术参数，所以我先要把它调回去，所以请三位先聊一下。 好 的， 好的，我们就说一下我们三个的反馈吧，就看到这个视频之后。 好好吃啊，我又饿了，我吃过晚饭了吗？我们吃过了吗？悠悠， 你们确实吃过了。 喂， 我们在吃就没有吃，我突然饿了。 看到这个就又饿了。 但是刚从电台食堂出来，居然说这种话， 我突然饿了。 要不要这样？ 看了这个视频，觉得食堂的自助餐什么的，哎呀，真是 好像没有吃过。 刚才觉得食堂还挺好吃的， 那刚刚都 是 食堂的自助餐太棒了。 是的， 金鱼了一下变成。 其实像这种东西吧，就什么章鱼小丸子啊，包括这个大阪烧，一定要趁热，就是刚出。 对对对， 刚出 大口 锅的， 还 好吃。别说了。 我可不行了。 好，我们下一个话题。我们不如下班去撸串吧。 这个可以， 是这个好想法， 好的建议。 那我们的第二波放毒呢，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要聊一个比较正经和严肃的话题。其实刚刚也聊到，就是咱们中国的方言也是有很多方言区的， 是 吧？很多小伙伴也是就说着各种各样的家乡话。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家乡话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就比如说悠悠，你作为这个北京人，你知道京腔的演变，就是北京话的演变历史吗？好的，你不知道。那摸摸，你作为江西人哈，那你 好的，你不知道。 没有，我还是知道的。 什么？你竟然知道？ 对，我知道。 显得我很无知。这个赣方言区说的是江西话，就叫 赣方言。然后赣方言其实最早在古时候那个区域是吴国，所以我们的赣方言算是吴语来演变出来的。但是因为 那吴语是怎么来的呢？ 是不是上海那边也是吴语啊？ 对，但是因为其实就是不同的流域、不同的区域，它其实 又有细分。 对对，而且像我们江西的话，江西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县，它们的 方言都不一样， 对，都有区别。 因为他们是去按山头分的。 是的。 他们有这种丘陵地带嘛，有很多很多的山，然后 就这个山的大王，可能 对 跟那个山的大王说的不是一个语言， 互相说话互相听不懂， 大王说的都不是一个。 就是我们八宝山经常就说一些鬼语。 不要这样子。就比如说我去过井冈山，然后我就知道，就江西那边经常会说那个老表。是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 对，就是老乡。 老乡的意思。 是的。 对，然后 东北人还说老妹儿呢。 悠悠，今天 那北京话就哥们儿是吗？ 北京人姐们儿，哥们儿 姐 们儿， 瓷器 小妞，北京小妞嘛。有小时候有一首歌叫 北京 小 妞 果然风流。 对， 山东呢？ 山东，我们家那边是山东靠河南，所以我们说话就很多人以为我是河南人。 肖年 是吗？ 对，我们就说 种， 但是我们不说种，我们说 屎， 对，就是要是喊你的名字，就是左小妹，就是很土的。就是我上次用方言说了一下，读了一下歌词。 那你说你家有人没？你家有人吗？你们 恁家有人不？ 啊，好像河南话呀， 很像河南话。 那你说那个你家有人不？这是属于哪儿的话呀？ 就是河南，就是我们那儿，就是也是 附近那一片的吧。 对，有很多就是，比方说说方言，就是我们说晚上就说那个夜里哄上，说吃饭就喝汤不？就是喝汤，就是北方人可能是先吃饭，然后再喝汤，就是你喝完汤之后就代表吃饭吃完了。 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好像很少就是喝汤，难道是我们家是特例吗？ 先喝汤会有利于就是身材的。对吧？ 其实南方会每餐餐有汤嘛。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被 diss 了？今天因为北方那个盘子的问题。 对， 默默要好好说一下，我觉得。 默默又要说一下这个盘子的问题。 就是因为北方人都是用这个碟子，就是也就是盘子来装饭、装菜、装菜的，然后用那个碗来装饭。 是， 但是我们南方都是用碗来装饭、装菜，碟子是用来吐骨头、装垃圾的。 你看他已经说我们南方了，说出了优越感。 出去了优越感。这还是我有一次去南方参加活动的时候，然后一桌子嘉宾在一起，然后我就拿着一个盘子在那，然后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拿着一个碗。 为什么我拿的是盘？ 然后再一看他们的盘子里吐的都是骨头，我的骨头都是放桌上，再看没有人把骨头放在桌子上， 就基本上都是把什么皮儿啊、骨头啊直接放在 桌子上， 对对对， 习惯会 在 不一样， 在 收拾，都是吐在碟子上。 对对对。 哎，那比如说我要是去南方吃饭的话，就南方家庭里面也都是用一个个碗来装菜吗？ 对，都是用碗，基本上，如果有碟子或者这种小盘子的话，都是用来装垃圾的。 那你们也不涉及那种摆盘了吧？就比如说我们北方经常在饭馆吃饭， 啊、 讲究个摆盘， 盘啊、 要摆个造型出来。 这个不太讲究吧，家里做饭的话，如果说是一般酒店或者弄 酒席 的话， 还是会 讲究摆盘。 那你们要是去餐馆，就去外面吃饭的话，是不是还是用盘子装菜呢？还是也用碗？ 你是说大的那种菜吗？就是大， 就是一般宫保鸡丁、鱼香肉丝。 哦，如果说是炒出来的菜，还是用盘子装的。但是吃的时候呢，就是放在碗里吃的，而不是拿着碟子吃这样子。 还会装进小碗里。 对， 没错。 我们的碗都是用来喝汤的。 是我们家也是用碗吃米饭、喝汤的。 对对对对。 其实就 喝汤会另外再拿一个碗。 前一段就 废餐具。 对，废餐具 被 diss 了， 就这么洗起来，这个就 增加工作量。 是 是，就前一段没有，不知道三位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有一个微博热点嘛，就是说咱们北方冬天，尤其之前一些年，可能就是成捆成捆大白菜什么往家里囤 啊，对，冬储大白菜， 冬天的菜会买 冬储 白萝卜， 然后放在家里面。 对， 然后这让南方的小伙伴不能理解，因为南方小伙伴好像就是一点一点买，就买一根。就什么葱一根一根买， 是的， 但是在北方都是一捆一捆的。 在我们家买葱真的是这么大一捆一捆。 哇，对啊，对啊， 多少口人 都是这样的， 就三捆。 哇，对，我们都是会买一堆，然后拴，小的时候是拴在那个屋外头，然后夸弄一排， 是 这样的。包括小时候家里会有那种大染缸， 哇， 染缸就是用来，对，用来做酸菜之类的那种酱菜。对对对对， 那都属于就是家家户户都会掌握 的 手。 是的，是的， 因为冬天那个时候可吃的蔬菜比较少， 暴露了年龄。 对，但是现在不太一样了。现在因为就是有大棚嘛，我们冬天可以吃到反季的蔬菜。但真的在小的时候，你就好像是家家户都要囤点白菜什么的。 对， 但是你们 北方人买菜这么难买吗？ 受到了默默的鄙视。 对，看看，哎呀，我们三个人还是没有。 就因为南方真的是每天早上出门就去买菜，买当天新鲜的菜，然后。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菜，但是都是每天买每天的菜，就基本上没有囤过这样子。 还有一点就是我在看了知乎之后把自己也 shock 到，就非常震惊的一点就是，从小到大20多年都是用手洗脸，就是用洗面奶挤在手上，然后搓一搓，然后用清水冲掉，没有想到南方的小伙伴 用洁面， 用毛巾， 用毛巾洗脸， 用毛巾洗脸。 对， 有一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个具体的操作方法，给大家说一下。 啊， 摸摸可以看一下对不对啊？ 是吗？我看看 知乎上面说的，说要把毛巾放到清水中浸湿，将湿毛巾拧半干，擦拭脸颊，如此反复若干次，洗净毛巾晾干。 这跟做菜似的，都有步骤啊。 可是我们好像北方人很难接受，因为我们都是用手洗的呀。 对啊， 对， 感觉很干净利索。 第二，可以说一下你的疑虑，就是你觉得为什么不能用毛巾洗脸？ 可能是毛巾比较容易沾染一些灰尘呐、啊，包括会有螨虫啊，感觉会不是很干净。 但是我们洗脸之前会先洗毛巾啊，然后再洗脸，洗完了脸再洗毛巾，再 是很费事儿吗？ 对， 不费事儿， 就觉得南方的就是 很精致， 对，很精致，然后也是就是洗一个脸工序要比我们多两道。 但是默默，你对我们用手洗脸有没有一些看法？ 因为觉得用手洗脸能把脸洗干净吗？就是 我们也用洗面奶的呀。 对啊，也用啊。 对啊，那你就是 3:1了啊。形势的变化， 用毛巾洗脸就不用洗面奶，就可以直接把毛巾往脸上呼呼呼就干净了 啊！不用洗面奶啊？ 那岂不是更难洗干净 啊？对啊，就是用毛巾可以擦脸，就是脸就会干净。 对，哪怕咱不说化妆，我觉得就是男生就日常出游的话，我觉得光靠毛巾真的能洗干净吗？ 就因为从小到大都这么洗的， 但是会不会就是这个毛巾还是要定期肯定要 更新？哦，对，定期要更换。对， 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我们现在都用洗脸刷洗脸。 我刚才 电动的， 不是用洁面仪。 对对，洁面仪。 对啊，你们都这么高科技，我 觉得用毛巾是吧？ 对对对，是的，好可爱。哎，我有个疑问，那你们刷牙都会用牙缸吗？ 牙缸， 就是牙缸， 会 呀。 不然呢？ 不然 我 怎么漱口？ 就是我身边是所有人都用牙缸，但是我习惯用手捧。 我也是用手哎。 啊啊！我这个真的得听。 这个我们俩达成了一致。 这个怎么做？ 就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洗牙缸，就是刷完牙还得洗牙缸，我就太麻烦了。我用手。 洗脸的时候咋不说呢？ 对啊，你 买菜咋不说呢？ 你买菜咋不说呢？ 他的精力都用在洗脸上了，而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懒人。 对，悠悠就是一切就是从简， 对，一切从简， 省时间就好。 所以悠悠真是一个极简断舍离这种理念，在你的生活当中贯彻 的 很好。 摸摸就是时而复杂，时而简单， 对， 摸摸不定的一个人。 摸摸，你总是在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你知道吗？ 你那怎么用手捧？ 操作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开水龙头，然后接盆水，然后咕咕嘟咕嘟咕嘟，然后就可以了。 水会流掉的， 不会啊， 会啊。 关了是吗？就 而且我都是单手的，他还是双手。 对，我 是一手拿牙刷，一手拧开了水龙头的一瞬间接一盆水，然后拧上。然后 那比如悠悠，你家里的人是这样吗？ 是啊， 就是你们家是没有牙缸存在的。 对啊，对啊， 真的有点不敢想象。 就是牙缸可能就是仅限于摆设，可能就是完全就是为 了洗牙。我们家没有摆。我们家的牙刷都是放在牙刷架上，没有牙缸这种东西。 哇，这个 神奇了， 你知道吗？我的那个牙缸上面是专门有插牙刷的那个位置的， 一个位置的。 所以我觉得 也很方便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牙缸就是你喝就不是喝一口， 就是倒一口。 啥味儿啊，小妹？薄荷。 然后那个咕噜咕噜，然后吐掉，再倒一口，就这样很方便，就不用手，要方便。相信我，买一个牙缸，你们的生活品质会提高。 但是我有牙缸。 但是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家会有一个杯子，就是会用来涮牙刷。 哦。 对，牙刷会这样咕噜咕噜， 是的， 涮。然而我还是用手漱口。 我也是用手漱口。 就是懒， 我习惯了。 是。那说到就是这个牙缸、牙刷，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洗澡。 哎呦妈呀！ 洗澡，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面会不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搓澡巾？ 有啊， 有。三个北方小伙伴都有，摸摸你 有 吗？ 我家只有这种洗完澡以后擦身体的 那 种。那 是浴巾，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专门 就不搓， 清理身体的。 不搓的话，难道不会？就现在给摸摸搓一搓，搓出二斤泥了。 没有没有，小优，居然从你这样美美 保持我的形象， 美美少女形象了， 美美少女。 你知道昨天在微博上我看到一幅图片，就是说，就是洗完澡用搓澡巾搓下来的那个东西，在你家乡叫什么？我们那儿叫村。 哎，我们也叫村，还叫泥儿。 好了，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我知道有 手也可以搓呀， 文明。 啊，但是你知道 手也可以搓很多呀。 但是 不不不不不不， 这就相当于是你用洗面奶永远都去不掉脸上的死皮一样。 嗯，对， 就角质还 是 需要。 身上会有那么多死皮吗？ 但是那个是我童年的阴影，就我妈跟我爸就给我小时候洗澡 会拉过来，我也是， 对，我会疼。 秃噜皮儿了， 对 对， 而且就是水太热的话，就是那个一搓之后会更辣， 对，会瞪过来使劲搓。 是， 而原来那种公共澡堂里面还会专门有搓澡的， 对， 说到公共澡堂，是不是摸摸你又不能理解？ 的确是，其实我唯一一次接触南方的公共澡堂还是在大学的时候，但是都是每个人都有隔间的，就是看不见，甚至连对方的脚都看不见，脚尖都看不见。 但是我们这个比较赤诚相待一些， 对，我们都 比较坦诚， 你们互相看着不会。尴尬吗？ 我没有去过，但我知道北方是有。 我去过， 当然 我也去过， 但是我觉得应该算时代的产物。现在就是我们生活条件都非常好了， 真的 单身 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哎呀，我又暴露了年龄。小的时候，因为就是没有 没办法在家里洗澡，就会大家都去公共澡堂、嗯、然后那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因为公共澡堂的水很热、 嗯、 然后洗得特别特别热，再加上被妈强抓着滋滋滋滋搓，以后很痛苦，最后出来的一瞬间会买一瓶那种 汽水 罐装的汽水，然后、哦、哇喝起来好爽啊， 神神通透， 简直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是 对、嗯、然后冬天如果去公共澡堂洗澡的话，回家的路上头发会被冻成冰棍儿， 对对 然后 直接 一折会直接断掉。 我在家里也是，就是小的时候记忆很深刻，就是爸爸妈妈骑着自行车去公共澡堂洗完之后、哦、 对对对 头发也是还没有完全干， 对对对对， 然后头发就有会结 霜，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吹风机、 嗯、对、嗯、没有吹风机，然后结霜说、嗯、哎我也暴露年龄了、嗯、然后就结霜路上就感觉特别有过年就是冬天的感觉。 嗯， 嗯， 其实我还觉得就是东北可能会比较出现那种结霜结冰的， 对，哇，只要过了零度都会结， 山东 北京也会过、哦、冬天过零度啊。 嗯，其实说到这个属于生活习惯上嘛，就洗澡的这块，嗯啊、包括买菜，是要说到买菜的话，其实饮食上面肯定每个地方都 有 不同的， 嗯是的，是的， 嗯是，比如山东很明显就是吃馒头，很大的馒头， 哎呦，我跟你说，山东的馒头太好吃了，但是大家一般印象中 就是很暄的大馒头， 对对对，专业术语就是暄暄头，对，那个东西就是一咬就整个就瘪下去，就弹起来， 是 啊、然后 还有那个煎饼，嗯、 对，你们一般很多人都说你们山东人都吃煎烧饼卷大葱吗？其实我觉得山东的那个葱没有想象大家那么冲，其实、 对对对对对， 有一个地方叫寿光，它是蔬菜之乡，那边的葱可以长到两米多高，比杨米还要高，它的葱很甜，就觉得很好吃的。 就其实是一种甜的蔬菜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嗯、 两米可以顶得上一个半摸摸了。 我这师傅，你也不许黑我。 摸摸今天是这个孤军奋战，可是今天无数挨枪。 我也算品尝过44天江西美食的人、嗯，就是我对江西美食的感觉就是，你会把很多东西就是把肉切得很碎， 是的， 哎、 都是小肉丁， 对，小肉条， 对对，都特别，就是因为我属于喜欢 好香的， 嗯， 就我想吃。大块的肉 我最喜欢吃小肉肉了、 我是习惯是因为我也是个喜欢大口吃肉的人，然后但是家里切的都很小、然后呢我妈就特别嫌弃我，因为我每次都把好多肉夹在一勺里然后吃 属性是个北方姑娘 哎，虽然我是个北京人，但是我好像很喜欢吃那种小肉肉、然后喜欢吃那种香料，还有那个、 就是什么那个芹菜这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没发现你们俩应该互相吊一下 吗？而且江西是不是也会经常吃辣椒？ 对，江西人特别爱吃辣，吃重油、重盐、重辣的，大多数来说。 我印象最深刻还是瓦罐汤，我觉得瓦罐汤好好喝。 其实瓦罐汤只有南昌这么喝，其他江西的地方不太流行。 对，所以他们是一个山头一个 又 是这样的， 是，就是北京菜现在很有。特点了， 烤鸭嘛， 烤鸭、 不不，北京菜的精髓都在内脏里面，就是肠肚子、心肝肺， 是 爆肚、炒肝、卤煮、炖掉 卤煮，卤煮很好吃。 哎，其实说到豆汁儿，我不知道小优你喝豆汁儿吗？ 好好喝呀， 就是。我第一次哈、我就是我跟我朋友第一次去喝豆汁儿，他还特别特别爽快，因为我帮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我要请你喝豆汁儿、我以为像豆浆一样，我爱喝豆浆、然后喝了第一口，喝了特别大一口，然后没闻味儿，然后就是无法想象那个画面，就是喷，就是整个世界下雨了那种感觉。旁边的几个阿姨就这样看着我，就是。这种特别无比嫌弃的那种表情，就是自此跟豆汁恩断义绝。 可是真的，就是我发现有一些食物是，就是评价很极端的，就喜欢的人会很喜欢，然后不喜欢的人就会很不喜欢。 是， 比如说豆汁就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喝， 两极分化 对的东西，而且再蘸一个焦圈就太好吃了。 那要配点甜的东西才能吃得下，是不是？ 小美女， 或者焦圈是那种就其实就相当于豆浆配油条一样， 焦圈没味儿， 对，没有什么味儿，对，很香，酥酥。 干水味儿，我能说吗？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就是发酵过头的味道。我觉得， 其实内脏很多人都接受不了，会有腥味嘛。但是 内脏还好， 对，但是可以吃的就会觉得好香啊， 就像各种肠啊、 肚 啊。 还有，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武汉，不是武汉，是贵州，就是。 川西南、嗯、他们会吃那个鱼腥草，又叫折耳根、 哎、吃不了。 然后我第一次吃我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但是他们就会说哇这好吃好吃，然后当我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以后就会觉得嗯好像是变好吃了呢， 变了， 慢慢的就催熟了起来。嗯，那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也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小优和摸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没想到我们第三轮放毒放的是非常重口味的希望大家在这个漫长的夜晚可以守住自己，这么晚了就不要吃零食了、 特别是月饼、 守住自己的好身材， 守住自己的节操、 做住这个做好这个身材管理，是不是、好的，非常感谢悠悠和摸摸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二位、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 是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即将结束了、那么如果大家还要看一下我们的音视频的话，也欢迎在我们的哔哩哔哩上来搜索我们的漫游嗨翻天的账号了。 没错、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